血雨之外的人们，来自四面八方，仙女般的空中小姐翩翩而降，足不羡慕一生没有走完的路啊。

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德德玛演唱的《草原夜色美》，柳时明演唱的《一个美丽的传说》。

相思托起故乡，深情的大地，我想你，我知道你水边的几彩花，那一朵鲜开，我知道你山中的柳丝，那一只仙驴。见流云，你就飞进我的心里。想你，我知道你嫩绿的香苗，那一只仙鹿角，我知道你幸福的大厦，那一座正在崛起。手中的风筝走得再远，我也忘不了故乡的希冀。 节目当中我们听到最后一首歌是来自关牧尊演唱的《风啊你吹吧》，代表我们的编辑制作许璇、李楠，感谢各位朋友收听下期的音乐在旅途，再见吧。 风啊，你吹。